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由 Julia 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This is Julia saying hello to you and This is Scotty in Beijing. Well, here we are,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那么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认识了两家人，一家是 The Dawsons, 还有一家是 The Clarks。那么这次呢，我们就要巩固描述房间的一些说法。首先呀，还是一起来看我们新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Altogether. Altogether. Ground. Ground. Hall. Hall. Next. Next. Top.Top. Study. Study. Basement. Basement. Another. Another. Back. Back. Street. Street. Stay. Stay. Read. Read. 当我们说一个楼房或者是一个房子它总共有多少层的时候，这个总共啊，我们要用 altogether, A-L-T-O-G-E-T-H-E-R, altogether, altogether. 我们以前见过 together 这个词 T-O-G-E-T-H-E-R, 那么在这个我们说总共多少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加上 A-L, altogether. 好，第一层我们有时候呢可以叫 ground floor, 就是底层第一层。那么这个 ground, G-R-O-U-N-D, ground, 是地的意思。ground。那么一般啊，这个大厅都是在底层的，也就是先进去这个楼，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厅门厅。那么大厅门厅用英文怎么说呢？ hall, H-A-L-L, hall, hall. 进了大厅，我们说啊，那上面一层是什么样呢？我们说上面一层可以是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也可以当下面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啊，下面我要讲什么什么了，我可以说 next, outside, blah, blah, blah.所以 next 可以当在上一层讲，也可以当下面的讲 next。 当我们说一个楼房的顶层，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顶 top, T-O-P, top, top。 那么我们说山顶的时候，爬山爬香山爬到山顶的时候，这个山顶我们也可以说 top。很多朋友啊住这个复式的房子，那么他们呢会把这个顶层做书房来用，因为顶层比较清静。书房怎么说呢？ study, S-T-U-D-Y, study, study。 这里啊请朋友们注意， study 做动词的时候啊意思是学习研究，它也可以作为名词，做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书房。 您的家里是不是也有 study 呢？是不是也有书房呢？好了，那么再来看一下啊，在书房里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待一会儿，自己稍微放松一下，自己清静一下。那么待一会儿，住下来，留下来，我们就要说 stay， S-T-A-Y， stay， stay。嗯，我们可以在书房里歇一会儿，待一会儿，并且呢，可以读一读书，读一读报纸，阅读 read， R-E-A-D， read， read， 阅读的意思。有的房子啊，非常的大，尤其是这个国外的一些房子啊，那么他们呢，还有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应该是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basement, 地下室。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房子后面有什么什么，那么这个后面怎么说呢？ Back, B-A-C-K, back. Back 可以当我们人体的这个后背来讲，也可以当后面，这个房子的后面来讲。再来看一看，有的时候我们房子后面也是临着一条街，那么这个街道怎么说呢？ Street.S-T-R-E-E-T, street, street. 哎，我们在给别人留地址的时候啊，都要说什么什么街道，哎，那就是什么什么 street. 比如说 Main Street, 主要的大街。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词，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边上还有另外一个房子，另一个我们可以说 another, A-N-O-T-H-E-R, another.Another.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生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看图说话， Talk about the pictures. 在看图说话里面呀，有这么一些主要的句型和有用的说法，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那么大家呢可以看我们的课本第109页，这里啊有一个啊房子的一个剖面图，我们说 plan of the Kennedy's house， 原来啊这是 Kennedy 他们家的房子。那么在谈论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都要说什么呢？比如我们首先可以说啊，这个房子一共有几层呢？那么这个层我们学过了，叫 floor，F-L-O-O-R, floor. 那么问房子有多少层，就可以说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我们用的是 there be 的结构，那么变成了问句呢，就是 are there?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回答的时候说啊，这个房子一共有三层，一共我们刚刚学过了是All together， 那么说这个房子一共有三层呢，就可以说 There are three floors all together. There are three floors all together. 好了，现在我可以很快的问您一下，您住的楼房一共有多少层呢？我就可以说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那么您的回答是什么呢？哦，我听见有的朋友说 There are six floors all together， 一共有六层。好了，您记住这种说法了吗？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回答呢，说 There are 多少多少 floors all together， 一共有多少层。接下来我们可以问，那一层是什么呢？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底层，就是第一层，有什么呢？ 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大家注意， ground floor 实际上呢，指的是这个一层。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回答的时候，比如我们可以看着图说，哦，一层啊，有这个 sitting room. There's the sitting room, the hall, and the kitchen on the ground floor. 那么在一层呢，都有什么呢？有 sitting room, 有 the hall, 还有 the kitchen. 那么在一层我们用的是介词 on the ground floor.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哦，下一层有什么呢？ What's on the next floor? 或者是我们说，哦，上一层，一层完了是二层，二层有什么呢？ What's on the next floor? 回答呢，可以说 There are bedrooms and a bathroom. What's on the next floor? 这也是我们今天新学的一个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顶层都有什么 ？Top, what's on the top floor? 那么顶层都有什么呢 ？There'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bathroom. 原来啊，在顶层有什么呢 ？A bedroom, a study. Study 也是我们今天新学过的词，是对了，书房的意思。And a bathroom, 还有一个卫生间。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说法 top floor, 顶层的意思 on the top floor, 在顶层。可能朋友们又会问那在这个一层下面是什么呀 ?What's under the ground floor? What's under the ground floor? 回答可以是 There is a basement, 原来啊还有一个地下室。那么说地下室里面有什么呢应该怎么说呢 What's in the basement? What's in the basement? 地下室里面有什么在这里呢我们用的是 in 而不是 on 像这些小的介词啊我想朋友们呢啊最好是和词组一块来记比如说 on the top floor 但是呢到 basement 这里呢我们就要说 in the basement 有的时候呢没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什么时候用 on 什么时候用 in 那么大家呢就是见一个记一个就可以了好了那么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what's in the basement 我们可以回答说 there is another study in the basement another 也是我们今天新学的词意思是另一个 there is another study in the basement最后我们参观完房子可以问一问啊，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啊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说法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我们用的是 What do you think of? 后面加的是名词那么大家把这个句型记住了就可以问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您认为北京怎么样啊 What do you think of Beijing? What do you think of? 这个 of 千万不要丢 What do you think of? 加上名词就是您认为什么什么怎么样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program? 您觉得我们的节目怎么样呢好了在回答我们课本上这句话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的时候呢我们要说 Oh, I think it's a lovely house 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房子 I think it's a lovely house 那么 I think 先说我认为后面呢加一个从句 I think it's a lovely house好了这就是我们看图说话里面的一些非常有用的句型和表达法。现在啊咱们就跟着节奏来把这些句型和表达法再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There are three floors altogether. 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There's the sitting room, the hall, and the kitchen on the ground floor. What's on the next floor? There are two bedrooms and a bathroom. What's on the top floor? There'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bathroom. What's under the ground floor?There's a basemen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I think it's a lovely house.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There are three floors altogether. 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There is the sitting room, the hall, and the kitchen on the ground floor. What's on the next floor? There are two bedrooms and a bathroom. What's on the top floor? There'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bathroom. What's under the ground floor? There's a basemen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I think it's a lovely house.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和 Lily 又了解了 Mr. Smith 家的房子。Is Mr. Smith's house a big house? I think so. How many floors are there? There are 3 floors altogether. 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There is the sitting room, the hall, and the kitchen on the ground floor. There is also a veranda. What's on the next floor? There are 2 bedrooms and a bathroom. What's on the top floor? There'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bathroom. What's under the ground floor? There's a basement. Oh, what's in the basement? There is another study in the basement. Is there a garden near the house? Yes, there is a garden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Well,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I think it's a lovely house.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复习了第16课学过的一些内容，比如如何描述一个房子。在接下来的考考你里面呢，我们将做这样一个练习。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呀，我们想给大家一些句子，请朋友们呢，试着把这些句子变成疑问句或者是否定句。什么意思呢？比如我给大家一个句子 ,She knows French. 她会说法语，她懂法语。如果变成疑问句呢，我们就要说 Does she know French? 她是不是懂法语呢？如果变成否定句呢，我们就要说 She doesn't know French. 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做一些这样的练习。请朋友们把下面的两个句子变成疑问句。第一个句子 They live on the third floor.第二个句子 Joe likes watching TV. 接下来再来看另外两个句子，请朋友们把下面这两个句子变成否定句。第一个句子 The Dawsons often go swimming. 再来看第二个句子 Diana works in a computer company.您能试着把这句话变成否定句吗？ Diana works in a computer company. 怎么样？您都做对了吗？好，一起进入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想请朋友们做课本上的一个练习。那么，请大家看我们课本的第111页练习4。在这里啊，有这么一段小文章，想请朋友们这样做，先试着呢把这个小文章自己阅读一遍，然后呢给它复述出来，最后啊再把这个小文章翻成中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间了。 So, goodbye from both Scott and Julia.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学习第16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和讨论的是 Alan.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I hope you are ready for this part of the text. Yes, I'm ready, and I want to say hello again to our listeners. Hi, listeners, and thanks for joining us. Hope you're ready too. Good. Please look at page 155. 我们看一看第155页。As usual, we start with this interesting list of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The first one. Mushroom. Mushroom. 我们看这是两个词构成的。第二个词是 room, 房子。Mushroom 就构成了蘑菇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象蘑菇的形状，像不像个房子？第二个词。 Chicken. Chicken. 好，下面一个。 Lemon. Lemon. 听出来了，是柠檬。Lemon. 这个翻译呢也是从，因为 lemon 是西餐西方饮料中常用的东西。中餐传统上是不用的，它非常酸，但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大。所以这个翻译呢是，这个水果本来就是异国水果，然后呢翻译也是音译的，叫柠檬 ,lemon。下面 Sir 大家都很熟悉，很多香港电影里面 Yes sir 就这个 Sir、香港电影里面当然是称长官为 Sir 了，但这里呢是英语中通常称为先生，就叫 Sir。 但这个 Sir 呢、我们知道先生是 Gentleman， 但这个 Sir 呢是面对面的，一般不用 Gentleman， 就用 Sir。 好，下面一个 Roast beef. Roast beef. Beef 牛肉。Roast, 烤，烤牛肉，烤牛肉 ,roast beef. Next one. Pork chop. Pork chop. Chop, 劈，砍，就是把那个猪肉呢一块一块的切割，叫 chop. Chop pork 是猪肉，单独的猪肉叫 pork. Pork chop, 就是说猪肉切成一片一片的，也称为猪排。下面一个。 Steak. Steak， 这是西餐的主菜了，我们大家常知道的牛排。一定要搞清楚，猪排和牛排都是不带骨头的。我们中国中餐中有排骨，排骨呢我们是带骨头的，但是牛排和猪排呢，这里边的排没有任何一点骨头，因为西餐呢很少带骨头带刺，他们不习惯用刀叉的时候呢都要纯肉的。 The next one please. Underdone. Underdone, under 下面 ，done 呢是 do 的过去式 ，underdone 什么意思呢？就是 do it under a certain temperature， 就是把它做的不要超过一定的温度，少一点火候，嫩一点的意思。The next one, well done, well done, under 变成 well 什么意思呢？就是多做一点，多烤一会儿，多煮一会儿，或者是。多蒸一会儿，也就是说稍微老一点，但是我们吃的都不愿意说老一点，就是火候大一些。 OK， P 豌豆，中餐豌豆用的不多，我们知道豌豆罐头很多，但是西餐里边的 P 用的 很频繁的。 Cabbage 我们的写的是洋白菜，其实 Cabbage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圆白菜， Cabbage 就是那个卷的卷心的菜，叫 cabbage。 我们把大白菜叫什么呢？叫 Chinese cabbage。 Chinese cabbage 就是我们的东白菜，就是北方，中国北方东楚的那个大白菜叫 Chinese cabbage。 The next one. Carrot. Carrot 胡萝卜。 Carrot。 好，我们请 Alan 呢带我们把单词读一遍。 Mushroom. Chicken.Lemon, sir, roast beef, pork chop, steak, underdone, well done, pea, cabbage, carrot. Good. Thank you, Alan. And you perhaps have understood what this conversation is about, right? It's about good food. I'm getting hungry, Ginger. OK, 我们能猜出来念完这些单词以后本篇课文或者这篇对话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Alan 说 It's about good food, 关于好的食品或者是好饭的那个一篇谈话。它的题目叫什么呢？ In a restaurant, 谈话发生在一家餐馆。我得问一下 Alan, 在中国的餐馆你吃饭有困难吗？ Do you have difficulty ordering meals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Yes, I should say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my Chinese friends, my very good friends who eat with me andeither help me choose the meals or actually just choose all the dishes themselves and share this food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me, I probably would sit there starving and starving and starving. Alan 说的是的，如果不是我的很好的中国朋友的帮忙，他们帮忙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他们帮我选，也挑选菜，跟我建议选哪一种菜吃，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自己选好了让我分尝一些，因为中餐呢就是大家一块吃一盘，所以让我经常尝一尝他们选的菜。如果不是这样的做法的时候，他说我在中国会饿死的，因为我确实不知道那么多菜中该选哪一个。 But Ginger, it's not difficult to eat such delicious Chinese food. 但是吃的时候可不困难。 It's not difficult eating such delicious food. 就在中国呢吃的时候可真不困难。为什么呢？他们非常好吃，每一道菜都很好吃，所以吃起来很容易，但是选择起来比较难。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conversation 谈话里边是关于什么的。肯定因为那个单词使我们明白了，它是关于西餐的。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Good evening. Table for two.This way, please. Who is speaking? This is a服务员, or a waiter. Right. 我说这谁在说这个呢？一来就 good evening, table for two, this way, please. And it may be the restaurant host or hostess. Right. Most likely it is that person. Yeah, the hostess, very likely. 后来我们就猜了是谁，是服务员，是餐馆的那个工作人员。后来我们肯定在餐馆里边门口进门的时候有人来招待你，如果是个男的话，这个人就称为 host, 就是男代位，我们把他叫代位，就把客人呢领到空下来的桌子上。女的呢叫 hostess, hostess 就是 host, 主人的那个词加上 ess, hostess, host and hostess 是在门里边站的，客人进来的时候一般都说几位，当这些人问你几位的时候，他们就是 host 或者是 hostess,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 good eveningWhen I'm home, they've come for dinner, I believe. And table for two, 两个人吗? This way, please. 这样我们就好理解。晚餐是这样开始的。 Show us the menu, please. Show us the menu, please. Do you have to ask, when you get seated down at a table in the restaurant? You ask, show us the menu, please. In fact, you don't usually need to, don't ever need to ask for the menu. The waiter will have the menus waiting.